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嘅香港，真相变得越嚟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嘅感觉，我哋就知道自由系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齐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当西方仲系大混战啦、蛮族入侵啦、部落战争嗰时，点解中国已经有咁早熟嘅政治？所以我就系话，大家要把握住第一条中国史嘅主轴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头一尾，嗱，好重要啊！我哋咧就系、是、忽略咗个头，就系、是、重视个尾。个尾系咩咧？就系、是、由清末开始嘅近代史，晚清嘅变革啊、甲午战争啊，一路到呢、這个再数前啲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割让香港，中国进入面对西方列强嘅一个挑战。咁呢个就係尾啦。个头系乜嘢呢？个头你一定要认识嘅，其实系由春秋战国到秦朝呢一段历史。如果你由头入手，我以前读嗰啲已经还返晒俾呢个中学老师啦，唔再记得啦。咁我要重新再入手，咁点啊？咁样一头一尾，我建议大家一头一尾就系春秋战国，然后秦统一呢一段。叫做周秦之变的历史，一定要深读。深读我的意思是即是要有深入的认识。第二个大变革是什么？就是晚清之变革，就是这个的鸦片战争，由香港割让作为起点。一头一尾的变革就是主宰了今日的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等。你要理解为什么中国大陆是咁严苛嘅一种对官僚体制嘅不信任啊，对人民嘅监视啊，包括巨细无遗嘅户籍制度，温家宝废极都废除唔到嘅户口制，系咪共产党嘅邪恶呢？咁样，咁你要明白，共产党实际上都系中国文化嘅产物嚟，唔系马克思，唔系列宁嘅产物嚟，佢系将中国文化里面嘅一啲元素，将佢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个就是我们理解今日中共管治的一个很重要的进路。 好，第二节的离地新闻，大家好，我是 Titus。 是 Chris。 咁样呢，我们去了这个澳洲和中国啦，咁我们现在去欧洲啦，我们去德国啦。咁话说呢，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欧洲有一个防卫公约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简称德国，或者簡稱北約啦。咁樣咧，當中咧美軍咧就喺歐洲咧派駐咗唔少嘅軍隊嘅，其中最大份咧就喺德國嘅。咁啊，原本嘅駐德美軍咧係有34500人嘅。美國星期五咧就突然間咧《華爾街日報》傳出咧9月中嘅時候咧會減少駐軍，就撤走9500人。咁啊，最多美軍最高嘅上限咧就維持喺25000嘅。咁啊，據悉咧特朗普已經簽署埋行政命令添㗎啦。咁啊，甚至連德國政府都冇被知會，咁啊，於是咧德國防長咧，啊個名太長啦，我唔讀啦呢個名，佢簡稱叫 AKK，OK，、okay? 德國嘅防長，佢話駐德美軍係整個北約嘅防衛軸心，亦都對美國本身嘅防衛有幫助。咁至於佢本人咧，佢美軍調動嘅消息，佢其實佢自己都冇被確認，嚇、美軍冇話俾佢知，美國政府都冇話俾佢知，嚇、咁所以佢只能夠講一堆。B.S. 啦 ，OK， 佢都唔知點答， 佢完全唔知點答嘅。咁啊，咁啊，事件有幾個緣起嘅。咁就話説咧，嗱，咁就我哋大家都知道啦，武漢肺炎都好嚴重啦。咁所以咧，德國總理默克爾早前就話咧，華盛頓呢個月咧會有呢個 G7 峰會嘅七大工業國峰會，佢話我唔參加啦，我驚染病。OK。是一個很 valid 的 reason 嚟噶，咁啊，美國要求德駐德美軍的支出咧，要至少一部分由德國支付，咁但系咧，美國咧亦都要求北約駐國咧，用軍費支出上咧，係佔國內生產總值嘅2%，所以 GDP 啊 ，gross domestic product， 但德國就強調咧，第一已經支付咗相當比例嘅美軍軍費，唔同意增加開支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德國其實今年咧個軍費支出係增加咗成10%咁多，10%，而今年嘅軍費支出係493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都1.36%嘅，未到2%。OK， 嚇、 咁但係我都叫做做咗俾你睇啦，我就已經加咗軍費啦。喂、大家都知道第一樣嘢，美軍點解仗德國咧？因為二次大戰嘅時候，德國係戰敗國啊嘛，嚇、二次大戰死咗好多人噶嘛，咁於是咧就美法英蘇咧四國咧就瓜分咗德國，就各有一個佔領區，咁於是咧就接派咗軍響樹。後嚟美國蘇聯開始冷戰嘅時候，美國響德國嘅軍隊咧係作為保護西德，後嚟當然德國統一之後就保護成個德國啦。OK， 咁、而北約本身成個嘅體制本身都係預係用嚟防衛咧。由蘇聯主導的華沙公約國嘅、，OK， 兩個軍事防衛同盟。 其實根本北約同呢個所謂華沙公約咧，係兩個陣營嘅 imperial 嘅一個face off 啦，可以咁講。 係啦，咁所以美國其實當年咧，為咗保住歐洲嘅盟友，做咗好多嘢噶。Marshall Plan 我哋大家都聽過啦，馬歇爾計劃嚇。咁、就係因為歐洲啱啱戰後。咁就百廢待舉，乜錢都冇啊！全部都好似荒廢咁樣。 尤其是英國就真係有少少霸咗莊咁啦。 係啦，咁所以就俾一大堆資金同物資係掟去歐洲，去令到去協助佢哋重建。於是歐洲今日嗰個嘅經濟發展咧，係好受呢個馬歇爾計劃嘅成果咧係所影響嘅。咁所以大家都好多謝美國嘅第一件事。咁亦都令到咧蘇聯咧為咗要保住佢自己華沙公約國嗰啲成員國咧嗰啲衛星國咧，都推出所謂莫洛托夫計劃 （Molotov Plan） 咁樣樣，係基本上係照抄嘅。都是被一大堆的資金和物資幫東歐重建、分別就是東歐和西歐，就 是某個程度上的一帶一路啦， 是的，某程度上一帶一路。但其實美國和蘇聯當時給錢去重建歐洲是很順攤的、即正如韓戰的時候，美國派大量的軍隊 去南韓去協助去防衛預防北韓入侵都很順攤的，以至今日仍然有36000名美軍係住喺南韓嘅 ，OK，、即係呢啲都好順攤嘅。但係咧喺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咧，就唔知點解佢突然間咧手緊啊，所以咧於是咧就個個都話唔該嗱，我住咗軍喺你度協防你哋，唔該你俾錢，你嚟我屋企食飯，唔該你俾錢。 嘅嗱咁樣啦，講錢就失感情嘅。另一個角度去睇咧，你嚟我屋企食飯，即係我招呼你唔緊要，但係睇呢個勢，你條契弟好似有少少老鳳咁喎。 係啊係。 咁不如我兜個圈話俾你聽，嗱你嚟我屋企食飯，你買你買幾個橙，或者買一支平平地嘅酒。 OK。 咁至少都俾人哋覺得你有翻咁上下貢獻，你有呢個誠意啊咁。 係。嚇！但係。美國響無論響北約、響德國駐軍，亦或響南韓駐軍，佢唔係淨係為咗要駐軍收錢。喂，大佬，呢個唔係生意喎，你要知道嚇、因為 呢個係一個冇錯，你講得啱，呢個係一個 expense 多過係一個生意。 係、因為其實美國要點解要協防西歐啫？係阻止共產黨西擴啫嘛，共產主義西擴啫嘛，係咪？跟住隨住蘇聯解體。我哋長驅直北約長驅直進，東歐各國甚至烏克蘭都加入咗呢個防衛範圍，所以蘇聯佔領克里米亞，西歐一眾口一詞話唔得噶，你唔可以咁樣噶，甚至派軍去協助烏克蘭去防衛啊，去訓練啊咁樣之類，係點解啫？喂，呢樣嘢唔係話I give you a service and then you have to pay me， 係咪？呢個係一個。盟友的應有之義，既然你要對方是 要同你同一陣線的話，你當然要作出一定的付出的、是不是這樣 說？其實簡單來說，我的看法就是說、不如這樣，首先呢，這個一定不是單一事件，其實特朗普在這方面就他的躲著都挺出名的， 韓國也是這樣， 其實你現在正在說的韓國只是眾多例子其中一個，而且是說軍費支出，但其實特朗普 的 track record 或者往績呢、世貿他阻撓、世界衛生組織他本來呢都還是、享受躲著說喂我對你不滿意，我現在暫停或者暫緩批俾你嘅撥款， 跟住咧唔夠三十日之內咧，咁佢可能老人家實在真係頂唔順啦，覺得依個譚德塞真係幾好慘受啊乜啊乜啦！我而家索性話俾你聽，我而家唔俾錢啦，仲要退出呢個會籍。 冇退出機制嘅，不過 冇退出機制，但係佢提出要退出。咁咧亦都有其實 斷絕關係 嚇。嗰陣時巴黎有個咩氣候和約都係嘅。咁其實總之任何喺國際上面嘅 alliance 或者承諾咧，佢都騰台嘅。咁其實大家不妨可以睇下特朗普本身嘅出身係一個點樣嘅為人。八九十年代咧，其實佢當初聲名著名嘅時候咧，其實就好多人就覺得佢係一個美國夢嘅一個創業家嘅一個 icon 嚟嘅。咁當然亦都有啲佢唔好嘅消息，第一就係話佢破咗幾多次產啦，佢做生意係咪真係咁叻啦？佢成日俾人告咧，成日爭人數啦，撞又破啊，又包二奶又乜啊乜，又攣人大髀爭人劈嗰啲我唔講啦，即係有好多當然唔好嘅花邊新聞啦。但係你有陣時留意，你上 YouTube 或者一啲媒介睇下佢以前嘅訪問咧，真係秉承咗美國佬嘅一啲風氣嘅，就係真係好直嘅。佢唔怕你佢唔怕你鬧佢契弟成啊，咁佢有啲咁嘅睇法就講出嚟。你老老實實，你有時諗下佢啲睇法，你又唔可以話佢錯嘅喎。佢 即係其實佢非禮強姦，佢都好直接咁話俾你知，我想非禮你。 我重點唔係話佢非禮強姦，而係佢會覺得美國喺呢個世界上貢獻太多啦。扮演一啲佢唔需要戴咁大頂帽嘅角色，而係最終係益咗人哋嘅。佢喺其他嘅地方駐軍，或者喺其他地方維持一啲administrative 嘅工作，佢會覺得喂，對我哋嘅美國本土利益唔係真係咁多，就難聽啲講句，就係解決你哋依班友仔自身嘅問題，你要我出錢出力去擺呢條和頭走，大家高高興興食完自然我餐和頭走之後，個個喺度翻屋企又冇人磅水，咁喂咁我企喺度，咁我真係算點咧？咁你哋係咪應該尊重下我啊？或者我即係我 foot the bill。咁但係對我哋美國嘅自身嘅利益，或者冇佢甚至唔可以話美國自身嘅利益，對於美國民眾係唔係真係有咁嘅好處咧？咁所以其實大家留意一下特朗普上場之後咧，對呢啲國際事務嘅咧，佢好大程度上咧係有抽身嘅。咁我哋睇翻呢個美國咧，德國咧，咁大家都知道，即係對華政策咧，就似乎美國同德國咧係有啲分歧。咁依家咧 定係其實因為美國退場，德國唔能夠再依賴美國，於是佢要揾另一個嚟依賴咧，會唔會 係？呢個就睇你點樣解讀啦。總之簡單啲嚟講咧，就係話呢個多多少少有啲雞同蛋嘅問題嘅，就係話即係特朗普就會覺得我磅咗咁多水，得唔到我想要嘅，或者你哋班友做嘢同我心裏邊，或者唔好話我心裏邊咧，同呢張單上面寫住大家 suppose 應該有嘅互動咧，就好似唔好夾。咁我磅咗水$300，我諗住成滿漢全席嘅，你可能係唔好話中升牛肉咁 cheap 啦，你俾塊面咁棒我，總之我就覺得窩不對板，我就唔磅水啦，就咁樣。咁今次即係德軍呢一次咧，我覺得最幹嘅地方咧就係佢唔磅水都算啦，佢唔磅水都唔話俾你聽喎。咁正話呢個德軍代表其實老老實實佢就幾冇面嘅喎。 國防部長吧。 對唔住，國防部長。咁我覺得即係你表示不滿，你試 我嘗試讀一次 ，Annegret Kram Karen Bauer。OK， 我都係簡稱 AKK 算啦。OK， 咁我覺得即係多多少少咧，我可以話佢係有少少俾啲面色人哋睇嘅。我唔重點唔係話我覺得我俾張單俾得唔得，我唔俾得，而且我抽咗我都唔話俾你聽，等你俾人問到口硬硬，等你養曬，等你翻到屋企發覺，哎呀死啦唔掂到，乜啦，我哋點樣應對啲記者啊乜啦咁。我覺得呢個多多少少係美國佬，唔好話美國佬，係特朗普一貫嘅做法。我其實覺得喺你知啦，呢個世界美國係好多人嘅敵人嚟噶嘛，美國黑人憎噶嘛，干涉別國內政啦，又非禮強姦啦，強姦大到播非禮細路女咧，呢咪叫做好多噶嘛。咁好啦，呢啲地方你見到美國咧又抽身嘅時候，我覺得呢啲國家咧係應該用一種送瘟神的角度去夾到寬送口行夾唔送呢？住個掃把掃美國攞翻屋企嘅，咁我覺得係最好啦。仲有你啲美資又撤走咗，咁即係你哋唔會再喺我嘅地盤裏邊陰乾我嘅本土經濟啦，對我哋嘅本土文化有啲咩有啲咩干預啦？你嗰啲咩 唔係喎？美軍駐軍其實對於當地經濟好多益處嘅喎，即係你例如美港德國嗰個南部嗰個基地嘅時候，有唔知幾多 每一個美軍有10個德國嘅本地人受益噶嘛， 係、 啊、好似我唔係好記得 exact 嗰、那個啊嗰、那個統計，但係有啲咁嘅類似嘅統計嘅，其實係所以其實美軍撤軍嘅話咧，其實對於德國人嚟講唔係一件好事嚟㗎，即係我哋大家都知嗱，我比較熟韓國啦 ，OK， 你知道南韓有所謂梨泰院啦，最近有套電視劇叫梨泰院 class 啊嘛 ，OK， 點解梨泰院會出現呢？就是、因為附近有個松有個龍山空軍基地是美軍的，咁、美軍咧就放假出嚟消費嘅時候咧，咁梗係就近噶啦 ，OK， 於是梨泰院就有好多嗰啲西人吧啊、西人嘅食品啦、餐廳啊等等之類，就我嚟。 美帝亡我之心不息，炸炸炸炸整啲咁嘅巴講嚟講去，就係想溝曬我哋本土美女，等我哋啲本市男士就夜就翻到屋企就即係打手鍵盤嚟啲嘢上磅泄憤，殺手鍵盤。O K， 即係講類啦， 即 係其實佢就係講類啦，其實。O K， 總之一句講曬就係美帝亡我之心不息啦。即係依樣嘢就唔係淨係對中國，對全球都係嘅。所以我覺得美方咁樣做咧撤軍咧係天大嘅喜訊。 所以其實咧，我覺得我有一個感覺就係話咧，我成日都聽到有啲觀眾又好啦，自己朋友又好，有一個咁嘅討論就係點解近排咧默克爾突然間對中國鬆手咗？即係你例如批評中國人權好似冇咁強烈啊 ，something like that。哇，會唔會其實就係因為？會唔會其嗱我即係會係因為默克爾奶咗共啊？抑或其實我比較覺得似嘅咧，就會係因為美國同德國拗數拗得太勁啦。德國覺得唔再能夠依靠美國嘅時候，咁佢就想即係點講啊？Don't put all your egg in one basket 啊嘛，咁就 put your egg in several basket 咯。咁中國都係其中一個 basket 啫，基本上就係、是，即係所以有啲人就可能批評德國點解突然間對中國好似要軟手咗，但其實默克爾直到舊年都仍然係，你知道例如黃台陽 for example， 我唔識佢啊，首先即係例如黃台陽就以呢個難民身份係去德國接受庇護，亦都成功接受庇護啦。OK 嚇、咁今日黃台陽都批評德國突然間個政策逆轉 ，that's totally valid。That's totally valid。佢覺得呢個係問題嘅時候，佢應該講出嚟嘅。咁呢個亦都係事實，亦都講真啦。老實講句，我就喺加拿大，佢自己親身去德國，我諗佢講嘅嘢可能仲有份量過我添。 當然啦。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係。即係你睇到就係話其實即使去到舊年或者甚至留下去到德國，亦都德國總理默克爾都有多少幫助啦。其實就係話咁，所以其實係啦，出咗好多力。咁所以其實你睇到就係話，突然間好似佢嗰個中國政策好似逆轉咗，個外長最近對香港嘅事情，佢好似唔多想討論，提出討論。咁呢個會唔會其實亦都係即係呢個美德關係開始？惡化嘅美國開始撤出有啲關係咧，其實 我諗咁樣講啦，所以美德關係咧就唔係淨係美德關係嘅，即係我覺得我哋有時即係做時事評論啦，咁我哋會講一啲七鄉兩去話七鄉兩去死還死係兩回事，呢啲咁嘅大家聽落去，佢死乜嘢啊？咁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美歐洲咧係一個真係好大嘅 mixed basket， 每一隻蛋與每一隻蛋嗰個 interaction 咧係幾強嘅。咁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喺歐盟裏邊咧，即係廿幾個國家，咁法國都有一個幾重嘅角色，而歐盟裏邊咧就實在係有即係好多唔同嘅姨媽姑爹，大家個底細就好唔同啦，北歐啊、西歐啊、南歐啊、東歐啊都好唔同。咁所以有時德國做嘢嘅時候咧，唔係淨係 on behalf of 德國自己，咁德國呢個角色同歐盟，德國喺歐盟之間嘅身影咧，係有時冇辦法。避免係有一啲重疊，甚至係會有一啲相互矛盾嘅情況。咁所以有陣時會左手打右手。咁任何即係喺大公司做過工嘅不論中高層啊或者基層嘅人士，都會有一種咁嘅睇法。所以譬如話你而家睇美德關係喺呢方面有咁嘅改變，咁我覺得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 咁當然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我想比較嘅就係今日美國撤出德國，雖然其實只係9500名士兵啦。OK。都其實雖然都叫幾大份，但係同埋咧，當年呢個1989年嘅時候咧，蘇東坡啊，即係因為你知道六四啦，結果蘇聯嘅所有衛星國就突然間就話十月左右就即係其實逐步嚟嘅，即係一個一個國家突然間就話要民主改革咁樣之類，咁但係 蘇聯就好出奇地咧，係冇將係冇好似以前對匈牙利五六年對匈牙利同埋六六年對呢一個捷克斯洛伐克啊嚇嘅情況咁，即用嗰陣時叫 Czechoslovakia， 而家佢一分為二啊嘛，1993年開始。 哦， 嚇係啊，咁所以咁樣咧派軍鎮壓嚇，而係咧你哋自己內政你自己搞掂，跟住佢哋個軍隊逐漸撤離。跟住咧，呢個其實就成為所謂我哋成日都講嘅所謂帝國徵後族或者叫帝國徵後群 ，OK 嘅一個 sign， 因為蘇聯冇辦法再維持響東歐嘅駐軍，所以佢就撤走，任你哋自生自滅。於是佢哋自己個全部都民主改革，呢個就係蘇東坡嘅由來嚇。而家美國撤出呢9500，雖然唔係撤出全部。但是當美國樣樣軍力都即講到駐軍都斤斤計較的時候，其實是不是意味著美國自己的國力開始維持不到這些馬住盟友的行為，例如在外國駐軍呢？ 我又不敢說美國真的會江河日下成日乜啊，的而且確佢內政外交是有佢的挑戰，尤其是依家的暴亂啊成日咁。但係你話美國是不是好像二次大戰前後的英國真係江河日下，要在不同的殖民地慢慢撤軍，要搞到咁咧，係咪真係個情況真係壞到咁？我覺得唔一定嘅，至少佢而家派錢都仲係派緊，而且佢個好多唔同嘅地方去睇，佢嗰個基礎依然係喺度嘅。咁即係係唔係話真係好似正話我所講，係咪真係好似英國喺二次大戰之後咁樣衰落法？我就唔覺咯。咁其實呢啲嘢就你睇一個國家係咪衰落，咁有好多嘅 indication， 即係一般經濟嘅所謂嘅GDP 啊、樓價、就業率啊乜啊乜啦，咁好多方面睇，即係美國今次的而且確係有一個打擊喺度，但係係咪真係咁差咧？咁我就唔覺啦。咁我反而係會覺得佢係即係打麻雀，或者即係可能切下你胡，或者正話所講就係抽翻張單，就睇下你哋點應對啦。咁啊，但係我有陣時咧就即係你正話講到即係一個 basket 好多隻蛋咧，咁我心態咧嘅諗法咧就話得，你可以用唔同嘅蛋喺你身上邊，即係有個對沖啦。譬如話你同 A 軍、B 軍、C 軍來往，生意來往，你同 A 軍依輪唔啱咬，或者有啲周轉嘅問題，你唔揾 A 軍，你仲可以揾 B 軍，你仲可以揾 C 軍。咁但係你將 A、B、C 軍擺喺同一個攬度，而 A、B、C 軍喺度打架嘅時候，咁你個攬一分為二。咁你點算咧？咁所以即係傳統智慧咧，就係所有嘅蛋唔好擺上喺同一個 basket。有陣時甚至嘅情況咧，就係你個 basket 裏邊本身都要有啲好 effective 嘅 partition 先至行得通噃。 OK。咁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之後我哋做一啲 after thought 嘅，咁我哋都要回應一啲比較再新啲嘅一啲嘅新聞啦。咁啊，其實尋日開始咧。北韓扭計不接南韓電話喎，感覺有啲似女朋友嬲咗個男朋友，然之後就唔接男朋友電話啦，嗰種咁嘅感覺啊，其實係嘛？ 我咁樣睇嘅，即係始終女朋友唔接男朋友電話，扭下計曬花張好正常。咁但係金生佢點樣將個國家當係自己嘅後花園？佢點樣揾咁多個特務啊、民女啊做自己嘅妾侍都好啦。兩個國家，尤其是北韓和南韓咁近，選擇不聽對方電話咧，我認為咧係一件好大嘅事嚟嘅。 請講點解？ 咁啊，你嘗試下用一個基本嘅外交嘅，我唔好講話禮節啦，始終我哋一般人都對外交唔係話真係好有認識啦。你用常理去諗 ，OK？ 唔接電話究竟有幾多個可能咧？譬如話，我哋先幾次提到就係呢個核扎米爾。或者嗰時伊朗有暴亂嘅時候，當地係連 internet 都冇，咁即係話喺當地嘅記者有嘢可能都發放出嚟都會有困難。咁或者北韓喺外交部，即係我假設外交部係唯一一個政黨同外間有接觸嘅渠道，唔聽電話，即係話佢哋做緊嘅，即係佢哋表達出嚟嘅嘢就係有啲嘢，我而家係同你玩單邊主義，我係連電話都唔聽，唔係話。即係我有時會覺得，我寧願你喺線電話裏邊用粗口鬧下我，至少我都知道咩事，咁我都有所補償。你連電話都唔聽，咁真係唔使傾噶啦噃。 係啊。 咁其實應該咁講，你連電話都唔聽，咁佢哋斷交， 咁仲有幾遠呢？咁或者譬如話最近究竟北韓同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譬如話美國同中國依家啲關係咁僵，有一日有消息話其中有一個國家打算喺另一個國家撤離所有嘅外交官，雖然係好大新聞，但係你都冇覺得得，但係佢奇怪，始終兩個國家交惡咗咁耐，係咪？咁但係北韓、南韓咁扭計唔接電話，咁究竟點解咧？咁究竟係因為個嚴重事件真係嚴重到一個地步係咁樣，還是係裏邊有一啲好兒戲嘅小動作令到耶倫唔肯聽電話？你講到一個兒戲嘅小動作咧，我就諗起嗰陣時陳水扁做台灣總統咧，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有十幾廿個鐘頭咧，喺台灣嘅外交部係話唔到俾大家聽陳水扁喺邊嘅。理由就係陳水扁當時搭緊飛機站，就去一啲你知啦，咁台灣冇乜邦交國家噶嘛。咁one point咧就傳聞咧，我唔係太記得啦，實在好多年前，就係話佢想去一啲同美國關係好嘅地方，甚至好似係美國本土，就想唔知講架飛機着地有一日有啊成啊，咁係啲外交嘅可以咁講就係小動作，咁就搞到真係伸咗隻手出嚟又縮唔翻入去，咁所以我當時嘅台灣外交部咧就唯有就好含糊其辭咁就總之佢老實翻緊嚟噶啦，大家放心啦，咁即係咁樣。咁我就即係我哋討論呢個北韓唔聽電話嘅時候，我就喺度諗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咧，或者北韓國家裏邊一啲關於同南韓外交嘅問題就有好大嘅衝突就唔聽電話，又或者某一個好偉大嘅國家今日個總理就叫大家擺喺地攤，聽日隔兩日咧就有啲城管就梳曬啲地攤，咁即係點咧咁？ 咁當然啦，其實北韓唔接南韓電話咧，個目標咧喺某程度上就唔係為咗扭計南韓嘅，比較似咧就係扭計呢個美國，因為其實咧美國其實同北韓自從上次呢個河內峰會到而家咧，即係北韓嗰個嘅外交嗰個嘅目標係一直都未能達成嘅。你要知道北韓咧一直以嚟佢同美國由新加坡去到河內一路傾緊 ，OK， 我唔核試，我唔試射飛彈，個目的係咩嘢咧？就係話要美國放寬制裁。但美國其實去到河內嘅時候已經講到明，喂，你做咗先啦。如果唔係，我唔放寬制裁噶。咁呢個就同北韓自己本身嗰個外交目標咧係有一定嘅落差。於是咧，北韓咧就扭計，就翻到去嘅時候做咗一輪政治整縮，都解決唔到問題。嗱，而於是咧，佢而家就要用南韓做出氣袋，目的就係劍指同樣有36,000美軍駐在嘅美國。個母國美國就是、希望美國能夠聽我話嗱，但係你留意佢而家玩懸崖外交咧，比上次係更加 delicate， 因為點解咧？佢上次做咗幾次核試嘅，今次佢一次核試都冇做過，佢頂曬籠就係射飛彈嘅啫，佢射嘅飛彈都係短程同中程嘅啫，佢噏就話佢啲飛彈可以去到唔知芝加哥啊、新威利德嗰啲咁嘅地方，但係佢冇真係試啲咁長程嘅嘢。 我唔試咪唔使露底咯。 係啦，即係現心聲就係咁樣啦。呢個一方面啦，咁亦都試啲唔同嘅導彈啦，例如由潛艇射出嚟嗰啲啦。咁但係你會睇到就話佢從來冇去到最盡嗰一招，即係核試。係啦。即係換句話嚟講，佢仍然留有一手，佢仍然希望同美國達成協議。但係而家美國強硬，於是北韓就要揾一啲辦法去令到美國退讓，就係嗰種我哋所謂懸崖外交成日都講嘅一個遊戲，就係話你我同你鬥踩電單車，響衝去懸崖，響最近嘅嗰一點剎停，最近懸崖嗰個就贏啦。因為若果你殺唔切制嘅話，你係會有機會飛出懸崖死 Q 咗噶嘛？係咪？ 唔係有機會係一定會。 呢個就係所謂懸崖戰術嘅呢一樣嘢。其實佢一路都咁做緊。當然咧，仲有一個我覺得值得要留意嘅就係、是、今次主導話唔聽電話嘅唔係金正恩，係佢個妹金宇正。which is 係幾得意嘅。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係話 上個月的時候他無端白事失神忍了整個月嘛，跟住呢就突然間走出嚟話喺化肥廠參觀啊咁樣之類嚇，咁 外國對住佢每一個動作都喺度估下估下啦，又話佢跛地啊 ，something like that， 佢隻手又好似遞得唔夠高啊咁樣之類嗰啲乜嘢啦。但係咧，你會睇到咧，就係話喺呢件事件入面咧，金宇正個地位高咗，因為而家主導嗰個外交政策嘅，好明顯就話唔聽電話嘅金宇正，因為佢出聲。他作出回應，而不是金正恩他自己。所以其實國內應該有些變化的，但是這個變化是怎樣，我想我們這一刻我們很難解釋，可能去到遲些明朗一點的時候呢，我們才能夠知道。 我們到時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是的。 今天的離地新聞時間又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禮拜的討論有進一步的意見的話，歡迎大家在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LaydayWsNews 一個字就找到我們的版本了。我們的節目逢星期四香港時間夜晚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到7:30在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在 singdry.hk 查詢的。這期的離地新聞在2020年6月10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00，即是6月11日香港時間早上8:00錄影的。下星期再見， 拜拜。